港金报17,390元，喺17,3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57.21美元，港汇指数98.6，跌0.6。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中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中局的意思呢，其实就话全力呢是结束这个烟害，我们都是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的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的烟民我们都要帮助他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系啦，广东广西老唔系老店啊，新店啊，星期一咁咧就讲股讲金，今日就讲个金啦。首先咧就读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石围角村石翠楼进行围封强检。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咁落樓檢測。好啦，今日講嘅題目咧就係、是、拜登承諾介入台海戰爭問號。咁啊喺直播室有阿、陳澤明先生， 係馬生你好， 馬鈴成同正在趕來嘅劉夢紅。好啦，咁啊首先傾傾呢則新聞先啦。5月23日。美国拜登总统就访日期间咧，俾记者问话：你系咪会保卫台湾啊？吓，佢话 yes 咁。咁啊，话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嘅吓。 嗯。 咁你点啊？佢话系啊，我仲系承认一个中国噶。啊！即係呢啲啊，政客經常都係咁啊，自刮嘅啊！即係前面就話大事不好啦，咁啊，大家唔緊要嘅，咁啊，都係啲咁嘢。咁啊，特登請阿律師陳澤明先生評價下，即係話你按照中方成日掛喺口裏邊嘅咩三個聯合公佈啊、一個中國原則啊咁。咁你次次都認㗎，咁點解又違反呢？咁 係啊，馬生啊，即係多謝你請我嚟講呢個題目啦。我覺得都真係好有興趣嘅，因為最近係發生咗好多事件嘅，其實似乎係獨立嘅國際事件，但如果你串連睇上嚟咧，你會睇到一個佈局嘅，特別係即係我覺得啦，起碼喺美方嘅佈局。我講翻五月初發生件咩事先啦。5月5日咧，喺美國呢一個 State Council， 即係佢國務院咧，佢有個網站嘅，就會將全世界所有嘅國家咧嘅資料擺咗出嚟嘅，亦都美國同呢啲個別國家嘅關係寫咗出嚟嘅。咁喺台灣嗰一個網站嗰、那個網頁裏邊咧，美方咧就更改咗，有兩樣嘢改咗喎。咁啊改咗咩咧？第一個咧就係話以前咧講咧就係、是、承认一个中国，咁佢将呢一句说话铲走咗。 哦， 吓，咁第二句咧就系佢系不 支持台独，佢又铲走咗呢一句。嗱、哦，咁佢铲走咗咧，又唔系等于佢话支持台独，亦都唔系等于美方话支持两个中国，佢唔系咁意思。但系佢系好轻微地、好巧妙地咧，就将你呢两个讲法咧就抹咗去。咁但系咧，佢仍然重申咧系承认即系过往嘅政策系冇变嘅，即系一路都讲我对一个中国嘅政策系冇改变嘅，但系好巧妙地咧，就喺佢嘅网站咧做咗呢样嘢。 呢样嘢我哋一般按大陆嘅评论咧就叫做抽象承认，具体否认 系 啊，咁即系等于我做咗坏事，然后话俾个官听。我唔係咁諗噶，咁啊，我都唔想噶，咁即係啲辯解嚟啫。但係事實你已經做咗啦嘛。頭先阿陳生你所講嗰兩樣咧，係中國最介意嘅。 冇錯 啊，即係俾乜嘢都要，即係嗰啲銀紙都要介意，呢啲面子好緊要嘅。但係你話抹就抹咗。咁中方冇強力抗議咩？ 有出嚟抗議嘅。咁但係因為嗰個網站始終係一個網站資料咧，係咪一個好高調、好重要嘅文件？咁亦都未必係。咁但係咧，我覺得咧係好顯然咧係特意咁去做嘅。 當然。 咁啊，五月初發生呢件事，咁跟住拜登嗰、那個喺日本講嘅説話就五月23號，頭先馬生講咗，咁係幾個星期之後嘅事嚟嘅。咁如果你睇起上嚟咧，即係有分析講到啊，係咪拜登老人家？人哋问佢嘅时候，佢咧就讲大咗，系咪咁嘅意思咧？咁我自己嘅分析咧，就可能真系唔系嘅，因为如果你睇一年前， 佢事后有冇改口啊？有冇道歉啊？冇啊嘛。 拜登自己冇，但系就白宫有嘅，白宫有 唔得嘅。 白宫帮佢补镬，佢抽出嚟咧就话：哦，其实咧我哋总统先生讲嘅说话咧，其实系冇改变到我哋一贯以来对中国嘅政策嘅。咁大家都 扯猫尾 可能系嘛？同埋仲有一個證據喎，馬生， 係 阿拜登唔係第一次咁講嘅喎。 當然， 其實我抄翻記錄咧，原來佢之前起碼講過兩次， 再三啊， 係啦，兩次類似嘅嘢嘅，一次咧就喺2021年嘅8月，咁當時係講緊阿富汗撤軍嘅，咁當時國際嘅評論就話：喂，美國。你美軍原來都唔保護呢一個阿富汗嘅人民嘅，咁就其中一個記者就問拜登：喂，咁如果台灣受到武力侵襲，咁你會點啊？當時佢又講咗類似嘅嘢嘅，即係佢話美國係有義務去defend， 英文佢用 defend 嘅，即係去防衛台灣嘅。另外一次咧就亦都係舊年2021年嘅，應該係9月、10月度，又係講咗類似嘅，所以佢今次已經係起碼第三次。讲咗类似嘅嘢，就系人哋问佢：你会唔会介入去台湾啊？你愿意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佢嘅答案是的，这是我们的承诺。 人哋又追问一句话 ：Are you？ 佢仲系 yes 噶，系啊，佢 yes 噶。 同埋佢系2021年10月21号对呢个 CNN 嗰阵时答系第二次， 系冇错。 人哋 CNN 问佢：如果中国攻击台湾，你个会唔会所谓捍卫台湾呢？咁佢两度响应话系啊，我哋有啲咁承诺噶咁。咁即系大家都有一种讲法，会唔会80老人即系口爽爽咁讲？但系有一个资深记者就有一种讲法。呢位资深记者咧就话：我识拜登唔系1357年、10年、8年噶啦，我识佢 N 年噶啦。想当初佢做紧参议员嗰阵时咧，啱啱从政，青靓白净，完全唔会老人痴呆。佢都兴咁嘅，佢兴呢个口爽爽嘅。 系 咁呢个记者资深记者咧，佢解释佢话政客咧一般都即系口是心非。啊，即係用呢個語言藝術，或者用外交語言嚟掩蓋一啲真實嘅心聲。係，但係拜登就唔興嘅喎，拜登興將心聲同人分享嘅喎。係，啊，咁所以咧，呢位老友自稱老友就話，拜登再三咁樣所謂口誤。其實是他的一貫的，不是老了先這樣搞的，這個是他的作風來的。那即是他認為跟中國反台，不玩邊緣了，不玩這個模糊了，是他的心聲來的。 嗯， 即是 白宮嗰啲不斷同佢兜，同佢兜咧，就可能係佢同政府之間，或者佢同佢嘅黨嘅人員兩派之間係有不同嘅意見，但係佢就將自己心聲講出嚟。咁至於佢嘅呢個位置咁重要咧，會唔會係好嚴重咁影響可見嘅未來嘅美中政策咧？咁 嗯嗯嗯。 咁我哋讲咗咁多古仔，你从法律嘅角度嚟评价下啦。 好啊，其实拜登所谓我会去保护台湾啦，如果受到武力侵，系啦。咁其实佢系基于咩咧？佢系基于一条叫做《台湾关系法》， 国内嘅 系啦，系美国一条本土嘅法例嚟嘅。咁普通法嘅国家其实好劲嘅，即系佢个国会咧想通过咩法例都得嘅。即系美国我通过一条法例要求中国人每日都要打胎都得嘅，你做乜都得。普通法嘅国家个国会咧就叫国会至上嘅原则，你做乜都得噶吓。咁佢咧就通咗一条台湾关系法。咁条台湾关系法已经系1970年代订立噶啦。咁里边好有趣嘅，其实佢哋而家讲嚟讲去咧就系呢条台湾关系法嘅第二条。嘅第二款嘅第五則係講咩咧？就話美國嘅政策就係咁嘅，美國對台政策係咩咧？根據呢條台灣關係法就係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嗱，呢條就係美國本土嘅台灣關係法嘅寫法，係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嗱，咁就任你演繹啦。 當然啦，因為從呢個學術嘅角度嚟講。武器冇咩防御同进攻之分嘅， 冇错。 凡系武器都可以杀人，都可以即系影响对方，所以即系呢种喺国际上经常引用嘅呢个防卫性武器呢种立场呢种措辞啊，其实系。即係好奸嘅， 係冇錯冇錯。佢寫起上嚟就好似好被動咁啦嚇。 不過你話齋法律都係奸嘅啦， 我係律師，我唔敢講啦。咁所以咧就好多走位啊，即係好多走盞嘅空間嘅。咁呢一條咁，如果表面上睇咧，佢真係唔會參與嘅，但係咧佢就基於呢一條咁嘅條文，當記者問佢會唔會？用武力去防卫台湾咧，佢系话 yes 嘅，系我哋嘅 commitment 嚟嘅，系我哋嘅承诺嚟嘅。嗱，咁所以用个法律角度睇咧，系可以咁样做嘅，即系当佢去 美国法律， 亦都唔系国际法啦，因为呢个只系美国本土嘅法律，佢可以好宽松地去解释嘅。阿马生都记得当年呢一个美国喺南韩驻呢一个嗰个叫咩萨克。導彈啊，即係反呢一個導彈呢個系統，嗰、那個都係一個 defensive system 嚟噶，即係都係一個防禦性嘅一個系統嚟噶。但係佢係駐將嗰啲反導彈嘅系統擺咗喺南韓嘅時候咧，那個武器本身咧，那個防禦性嘅武器咧，本身係有攻擊性嘅，因為佢可以探測到一啲鄰近國家嘅情況。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成件事咧，表面上係一個防禦性嘅行為，但係係有某程度嘅攻擊性嘅。咁再加上我頭先講啦，呢條條文咧係可能可以較為寬鬆去演繹嘅話咧，又或者好似而家俄烏戰爭咁，佢真係淨係提供武器，就算淨係真係提供武器，可能對中國嚟講都係不能夠接受嘅。其實， 首先講兩樣啊，先講薩德先啊，薩德導彈咧，佢身為反導彈導彈，絕對是防禦性武器，但是如果你話由於佢嘅雷達係可以探測到對方一啲進攻嘅嘢，使到可以先發制人或者講後發制人咁樣，佢變成進攻性武器嘅系統裏面嘅一部分，咁呢樣拗唔清楚啦， 係冇錯， 呢就第一，第二咧。喺呢個美蘇爭霸嗰個冷戰嘅時代，大家最為關心嘅咧就係呢個核導彈，同埋反導彈呢兩樣。咁核導彈咧，越打得遠，越爆得勁，越打得準，呢三項原則咧就決定咗佢嘅進攻性。但係咧，大家如果都在这上面发展的话，发展到最后就两败俱伤的。就是你杀我三次，我杀你四次，这样的都是死的。 咁於是咧，嗰、那個鬥爭嘅焦點就唔係喺發展導彈系統啦，而係發展咧反導彈系統。即係我個盾如果夠勁嘅話咧，真係去到神盾嗰個階段咧，係只有我打你，你打唔到我嘅。 嗯。 所以美蘇喺冷戰嘅後期咧，大家就個焦點啊係限制反導彈系統。 嗯。 咁就係一個過程嚟嘅，係一個過程嚟嘅。 係、嗯、我諗係好有趣，就係講到呢、這、一個所謂防禦性同埋攻擊性嘅武器咧，即係喺現代嘅軍事上面，其實已經較為難去分別㗎啦，嗰條界好模糊。咁譬如啲drone啦，所謂嗰啲無人飛機咧，你好簡單嘅就係而家無人飛機通街都買到，如果你只係加支槍上去咧，佢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厲害嘅殺人武器嚟噶啦。咁佢究竟係純粹係一個監測啊，定係話成為一個主動攻擊人嘅武器咧？其實條界線係模糊嘅。 就算佢本身唔帶任何攻擊武器，佢都係整個系統裏面一個部分，而家係分唔清楚嘅，唔可以話呢樣就係防禦性武器，嗰樣就是攻擊性武器。就冇呢個意思噶啦， 我諗同射程好大關係。嗰、那個射程，你比如佢啲海王星反艦導彈啦，佢射程可以去到280公里嘅。咁老實講，佢如果喺烏克蘭呢個打去黑海咁先算啦。咁你俄羅斯黑海艦隊，包括你即係莫斯科號都俾佢擊沉啊嘛。即係喺佢射程範圍之內嘅咧。咁佢可以講係防禦性，但係翻過嚟，如果佢呢個280公里好，200公里好，佢係呢個打到去俄羅斯嘅領土咧，咁又唔同講法喎。所以基本上嚟講就係話同射程有關，但最緊要就射去邊一度，係喺自己國家做去防衛反侵略個用途咧，因為去攻擊人哋國家嘅領土、人哋嘅領空、人哋嘅領海咧，咁我諗呢個先至係。所以進攻性、防禦性咧，就喺呢一度嚟。 啊，劉博士，你都知道啦，我哋今日個題目咧叫做拜登承諾介入台海戰爭嗎？咁上下嘅意思啦。 我知 道啊，即係我哋頭先一開始咧就傾呢個拜登嗰段説話。 嗯。 咁陳生咧就從法律嘅層面講，即係國際法到底點睇佢係算唔算違反國際法？咁請你從呢、這個。整個國際戰略、中美關係裏面嚟講，呢個拜登話佢介入台海戰爭，應該點睇 咧？其實咧喺國際法嘅層面嚟講咧，就係有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即係自1972年嘅上海公佈啦，1978年12月16日嘅中美建交公布啦，同埋1982年嘅八一七公布啦，呢三个公布里边咧系有讲到中方称为叫做一个中国嘅原则，美国称为一个中国嘅政策，系有讲到嗰个问题。咁但系咧，你要记住，佢除咗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布之外咧。佢本身喺中美建交公布之前咧，美國個國會又通過一個叫台灣關係法，嗰、那個係國內法。國內法裏面咧，就如果佢從美國個角度咧，佢認為美國嗰個國內法嗰係法律，咁你中美三個咧係外交上嘅聯合公布，咁所以即係喺美國個層次上睇嚟咧，就係、是、嗰個台灣關係法嘅層次咧高過。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咁而且喺呢度咧，我就呢、這個早輪嘅時候，我喺同阿馬老師佢哋做節目，我都講過啦。你中方有啲外交部發言人過去幾年咧，佢講乜嘢中英聯合聲明係歷史文件過時失效，我你咁講法咧就搬起石頭打自己嘅腳，因為你1984年12月嘅中英聯合聲明，你都話歷史文件過時失效的話咧，咁你72年啊、78年啊、82年啊嗰三個中美聯合公佈，乃至1943年嘅呢個開羅書，而1945年嘅波茨丹公告咧，更加係歷史文件，咪對你自己不利咯。咁所以我早就講過呢個問題。 咁咧就講呢個台灣關係法，我亦都要提一提 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呢、美國當時的副國務卿呢為了安撫台灣是親自去台灣，那時中美未建交、親自去台灣對這個蔣氏、對蔣氏說話、即 你就放心，我們在這一條線上面呢 是有一條底線的，即話跟中國建交呢並不等於就允許他用武力進攻台灣。 他有六項承諾，美國對台灣即除了台灣關係法之外呢還有六項承諾。 不是，我現在講那個什麼呢、就是講那個賣武器的問題、賣武器呢 軍售的問題， 中國就說你違反了你的承諾、因為你承諾是第一賣武器的水平就到此為止的了、只有降就不會升的了、但我們看事實這幾十年來是不斷上升、美國的副卿解釋呢其實就已經解釋了為什麼我一直要上升了、就是他的原則呢是首先你北京是承諾了和平，即、就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你不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脅來解決，所以呢在這個原則之下呢我就不再即係進攻性武器，或者係都要逐步下降。 喺軍售水平嗰邊係向下 上。咁呢條會唔會係中美建交嗰陣時，即係喺文件之下，中美雙方有一個默契喺度咧？會唔會咧？ 嗱，應該就係話你一個叫做所謂嘅相對論啊？點解咧？你對比在即係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佈，1979年1月1日咧正式建交嗰陣時，你中國嘅嗰個軍力、嗰、那個裝備個水平， 嗰陣時俾你打唔過， 咪係啦。咁所以，但係問題就話你後嚟一路提高啦嘛，尤其是即係中國加入呢個 WTO 之後嚟講，佢個國力空前提高咧，就國防力量亦都係就係、是、不停上升。 好啦，咁我哋時間差唔多，聽支歌先。汪小敏的《笑看风云》，一阵回来我们继续。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冲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很风云过， 每個人仍然有受喉痘感染的風險。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預測大致多雲，聽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系啦，今日有个新闻都几有意思，就因为呢个俄军不断咁加强喺乌克兰嘅侵略活动啦，咁就国际社会咧对俄罗斯嘅封锁政策咧，亦都即系落实啦。一个就系好多外商啊，已经系西方企业啊，停止喺俄罗斯经营。撤出呢个市场，咁面对呢个困境咧，普京咧就会针锋相对立法，对退出俄罗斯市场呢啲外国公司实行外部管理，吓、一个咧使佢冇咁轻松攞啲钱走人，啊，要受好大嘅财务打击，咁呢个法律咧好快就会签署噶啦。同时咧，普京就喺嗰个欧亚经济论坛。全会指出啊，佢话你哋咪走咯吓、你睇下你哋走咗，我仲可能感谢上帝添吓、因为我哋可以夺取佢哋嘅市场啊，佢哋走咗冇乜改变啦啊，咁系咪真系冇乜改变咧？咁我睇咧，俄国人如果唔食麦当劳，问题唔大，但系啲高科技走咗咧，系咪普京政权嗰啲所谓国企能够玩得转嘅咧？咁事实证明。乌克兰不提供技术，呢二十几年咧，俄军连一艘像样嘅战舰都做唔出嚟。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佢嘅任务就系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嘅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0日。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世间每过咗一分钟，我哋就度过咗60秒。 你份人真系有诗意嘅，我就自愧不如，真系书到用时方恨少。 以为提起个书字，唔知道你对阅读有冇兴趣呢？ 有啊，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开卷乐》同埋《大地书香》，可能你都有兴趣、啊。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人类史上第一个气泵发明家是科学家阿基米德，而泵亦都发展出不同的用途，球类和单车运动，充气泵是必备的用品。在上世纪初期，很多的气泵都是手动，打气的原理是将泵内的胶皮向前推，将气压打入轮胎或者皮球之内，令到它充气。手泵通常都是圆柱体，在前方用一支有气孔的小波针，后方是手腕用来打气。过去的泵通常都是木手柄加铁造身，比较重， 打气真系打到手软噶。以前体育阿 Sir 唔一定罚学生跑圈，泵波都可以系大惩罚。泵五十个波，分分钟要你用一个钟。到咗九十年代，波泵技术改良咗，有足球制造商发明咗一支塑胶制造嘅波泵，针系胶做噶，藏喺波泵头内，扭开个盖，将个波针插喺上面，扭翻实个盖就可以泵波，防止波针遗失。同时亦都解决咗铁波针容易折断嘅问题。呢种泵嘅最大贡献系将打气胶皮开窿，增加咗泵波嘅速度。以前泵波是向前推胶皮注气，在胶皮开窿令到拉后的时候同样有气打入皮球之内，变成了推拉动作都是泵感器，悭了一半时间。一分钱一分货，以前一支普通的波泵只是十几廿元，当时这支泵就要成100元。不过很多足球教练都会买回一支旁身，既携带方便又容易收藏。近年波泵价钱大众化，有些只是20元左右一支，好像手掌那么长，一样有推拉泵器的功能。另外部分的手提电子波泵更加有气压测试，包保不会泵气泵过浓。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荃湾石围各村石翠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今日我们讲的话题是拜登承诺介入台海战争。咁啊，刘梦红话想讲讲佢嘅背景。 好。因為其實咧，就呢個拜登咧喺日本嘅時候咧，佢其實就係答記者問嘅。一記者問佢啊，一旦如果中國大陸武力犯台嘅話咧，美國是否會呢個以武力去介入啊協防台灣咁？拜登嘅回答就係 yes。咁跟住咧就記者再追問 you are 咁係唔係啊咁樣？咁佢話我哋做咗承諾㗎咁樣。佢其實嗰個完整對答就咁嘅。咁但係咧，就外界就已經將佢話由戰略模糊咧，就變成咗戰略清晰。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變化咧？咁樣雖然其後嚟講，美國白宮發言人啊，同埋呢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咧，就講我哋呢個美國對台灣嘅政策，對一個中國嘅政策咧係冇改變嘅咁。但係拜登佢絕非話失言啊，咁其實佢唔係失言，佢係答記者問。咁樣咧，所以嗰個失言嘅機會率就好低嘅。 個背景點咧？ 個背景嘅點咧？嗱，第一，如果講起上嚟，今一次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嗰個戰爭嘅時候咧，原來閃電戰打成咗消耗戰，係嘛？原來三日之內要攞落呢個就係要攻克呢個基輔，結果而家三個月啦都未搞掂。咁所以就俄國呢、這個俄羅斯咧，同北京呢種所謂不似。不是盟友就勝似盟友，中俄關係呢個無止境，中俄合作啊冇禁區，呢個咁樣嘅即係嗰種咁啊，即係原先俾人一種強大嘅呢個牢不可破嘅嗰種印象咧，就俾普京自己呢三個幾月嚟嘅一團糟嘅喺烏克蘭嘅表現咧就打破咗啦。第二咧就由於咁嘅緣故咧，就美國以往想呢、這個去箍緊咗北大西洋嘅團結嘅咧，箍緊呢個即係同歐洲嘅團結咧，竟然間俾由於呢、這個普京嘅神助攻，就俾拜登嘅目標咧就達成咗，所以而家咧就美國同西方國家、發達國家就空前團結。 咁好啦，再反過嚟，美國同烏克蘭裏邊咧係冇一個即係類似台灣關係法咁樣嘅即係條約義務嘅，佢都可以一砰一聲，今次就$400亿去撐佢。咁佢本身有台灣關係法嘅話咧，加上台灣處於由日本到韓國到呢個琉球群島、台灣一路落到去菲律賓嗰、那個第一島鏈嘅重要嘅位置嘅時候咧，所以我相信佢拜登呢個所謂戰略嘅清晰咧，就表明咗咩咧？真係一旦台海發生戰爭嘅話，咁佢美國就認為我係支持你一個中國嘅政策，係唔支持台灣獨立，但係我亦都希望能夠和平解決兩岸嘅爭端啊嘛。咁你而家用武力單方面去改變現狀嘅話咧，佢就要介入，唔單止美國要介入，日本都要介入。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大概率嘅事咯。所以即係我認為啊，就唔好當作係拜登嘅失言，即係要認真對待。 嗯，即係中俄嘅戰略上邊嘅。啊，抱团啦，咁梗系互相有一个期望。俄罗斯就拉中国去欧洲，如果有啲咩事咧，你起码即系有啲呼应。咁、 嗯、 啊，几年嚟中国亦都有呢啲军舰咧，去到黑海，去到波罗的海，同佢一齐演习。反过嚟，俄罗斯亦都系同中国喺远东地区有默契。咁大家睇見嘈得好犀利嘅，所謂佢嘅戰略轟炸機一齊巡航。 唔知嗰時拜登仲喺日本㗎。 係呢啲係好明顯嘅動作。咁但係我睇咧，雙方都係炸炸低低嘅啫。啊，因為點解咧？一旦你好似而家，如果打大咗，俄羅斯成個陷入咗去，北約同美國又喐手。你話中國喺呢場烏克蘭戰爭當中，起碼都係有心無力，有冇心唔知啊？無力係真嘅。你能夠做啲乜嘢？咁相反，如果台海真係大打嘅話咧，絕對唔可能好似啲小粉紅咁係以分鐘計或者小時計或者幾多日計，即係冇嗰啲可能嘅。我哋講咗好多次噶啦。咁如果大打出手，甚至中國大陸東南都受到影響的時候，俄羅斯有幾多少軍事力量能夠投入？啊，因為而家講緊係美日都已經喐埋手，即係俄羅斯佢喺遠東嗰啲多嘢，唔講核戰爭啊，就只係講常規戰爭，佢自保不暇，你管定嗰北方四島先算。所以其實係一種意識形態嘅嘢嚟嘅。真正是在戰爭上面呢是沒有作用的。那你說拜登說我會介入，為什麼介入呢？現在好像劉博士所說，因為三個月的烏克蘭戰爭已經證明了一件事，東西方那個信息戰的水平是差了一橛，所以美國如果真的介入台海的話，他未必要有一兵一卒登陆台湾，佢只需要喺信息上边输送俾台湾，直头就等于系打牌，我偷睇咗对方嘅牌，然后我教你点样出，大家捉盲棋，你啊捉明棋，等于系咁样。如果咁样，亦都系一种介入。所以头先我哋同阿陈生已经讲咗啦。即係信息戰咧，冇乜攻防嘅。所有 我都想補充一句，今次所謂拜登嘅亞洲之行啦，佢第一次嚟亞洲，其實佢做咗兩件事嘅，即係佢首先去咗韓國先嘅，去咗南韓先嘅，跟住先去日本嘅。咁所以明顯咧，佢係希望拉攏到南韓多啲嘅。咁喺日本就發現啲發生呢個對話啦。但其實佢係希望爭取咗兩件事嘅。第一就係所謂 Quad。QUAD 嗰個所謂四方安全合作呢其實係一個四方安全對話，佢叫做 dialogue。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係某程度上希望有一個類似嘅軍事聯盟嘅。 你講埋嗰四方俾大家聽。 嗱，嗰四方咧就係澳洲啦，這個印度啦，日本。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 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舉措，甚至有人話係唔係北約嘅即係亞洲版。嗱，呢個 印太北約 冇錯，呢個係佢第一樣嘢做。咁但係當然咧，佢好模模糊糊嘅，佢叫做對話嘅 dialogue 嘅，所以唔敢講係一個條約。但係另外一個，佢仲做另外一樣嘢嘅，佢就係咩咧？佢就係揾咗13個國家去想做一個印亞嘅經濟合作會議，佢叫 IPEF 簡稱。咁呢個係咩咧？呢個咧係一個經濟合作嘅一個信息嚟嘅。咁其實咧就因為舊年美國嚇喺唔係舊年啦，就喺特朗普年代，佢退出咗呢個 TPP， 佢冇參與呢一個組織，而 RCEP 嚇呢個區域合作嘅經濟會議咧，美國亦都冇份嘅。咁所以佢咧就自己創一個出嚟。咁所以咧，佢係兩手準備嘅。今次拜登一個咧就係、是、做一個軍事上嘅聯盟，另外咧係做一個經濟上面嘅聯盟。咁所以咧嗰、那個有好多西方嘅媒體咧就係話佢啊幾成功喎、啊、你今次，我就覺得佢唔係太成功嘅，因為兩個合作嘅方向咧都冇一啲具體嘅承諾做到出嚟嘅。 不過嚟講就即係反過嚟咧，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就話咩咧？这个拜登即是那个由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表示要介入这个台海啊。咁反过来有些人就说了，喂，今次这个北京好像表面呢就中立，但是呢国内的舆论场呢就一边倒反美撑俄罗斯啊。咁到头来如果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的话呢，就普京会不会支持这个就中国呢咁样。我的睇法就係話俾你聽，唔好痴心妄想，簡直係冇可能。點解呢？因為2018年嘅嗰個11月嘅時候咧，喺聖彼得堡咧有個國際呢個即係高峰論壇，當時咧就有外媒就問普京總統：，而家中國同美國咧貿易戰打到鼻青白爛，你俄羅斯企邊邊啊？咁樣，普京咧咧咧奸笑兩聲，你冇聽過中國有句古語？坐山观虎斗咧，佢话咧聪明嘅猴子啊，喺山腰睇见山下边两只老虎嚟打斗咧，梗系喺度观望啦。咁样佢嗰种坐山观虎斗嘅嗰个心态咧，已经系表露无遗。咁中美啊贸易战，佢都话坐山观虎斗。你台海里边嚟讲，啊美国或者日本去介入嘅时候，佢俄罗斯点会帮你中国啦？呢个其一。第二，虽然咧，以前俄罗斯咧就系、是。沙皇加马克思，中国呢就毛泽东讲的了，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但是现在他这个俄罗斯就没有了这个马克思了，就只有沙皇而已。换言之，虽然在大家都是说以西方的眼光讲、大家都是专制这个政权这样，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俄罗斯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里面呢他是信的是东正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天主教呢就同一个祖宗的。咁所以他根本价值观呢是吧，俄罗斯和西方和即美国欧盟那些呢那个价值观呢是接近过和北京的价值观。所以我看事态发展有一个结果，就是当普京即是这场这样的侵污战争顶不顺的话呢，他有可能呢就和美国整个投名状。嗱咁啦，系嘛？快啲收科啦！啊，解除对我嘅制裁啦！我嘅回报就系两个字：反华。我谂即系有机会系事态咁发展嘅。 你呢种讲法咧，喺网上有一啲比较极端嘅呢个观点咧，亦都系咁。反过嚟咧，亦都系话，今次乌克兰战争咧，中国坐山观虎斗啊！即系你俄罗斯而家缺乜嘢咧？我不会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怕美国制裁我。还有一样呢，如果你真的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再一次分崩离析，那么中国都不介意拿回多少东西。 但是你不要忘记，4月27日美国这个即众议院呢就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那个简称的逐心法案，它涵盖面那6个层面包括了信息舆论啊，咁你老实讲，你以人民日报嗰个专栏嘅名咧，个评论嗰个评论员嗰个名啊，中星做笔名嘅咧，2月24日俄罗斯去赤裸裸侵略乌克兰以嚟咧， 他根本上屁都没放过一个来到去指责俄罗斯的侵略，没定性为侵略，没用谴责来表态，但是就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呢就抨击这个美国和北约，说他们火上浇油啊，这样又拱火啊，这样。即是说在国内的舆论场更加是，即是为普京大帝摇旗呐喊，为他们的核讹诈这个擂鼓助威，即是各种的献计啊，都出埋嚟。咁即係嗰個從輿論場嘅傾向咧，又國際上有個佢嘅大翻譯運動，將呢啲胡言亂語咧就翻譯曬過去掟俾呢個西方咧呢、這個輿論界咧。咁人哋咪覺得你啊表面政府嘅立場好似係中立，但係你嘅輿論導向，因為你係輿論媒體係擋嘅喉舌啊嘛，成個嗰個網絡個監控嗰啲嘢係最嚴格嘅啦嘛，有埋防火牆啊嘛，咁你成個輿論導向你都係反美撐俄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咧，到頭嚟會唔會將對俄羅斯嘅5532項嘅制裁，包括踢出呢個 SWIFT 美元結算嘅體系咁樣，呢啲嘢咧對付中國咧，呢啲係唔奇怪噶嘛，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取向嘅時候咧。是更加令我哋係要擔心，所以而家李克強裏邊100,000人嘅大會裏邊去，即係要鞏固個經濟大盤咁樣，就係呢啲就係 中國對俄羅斯嘅態度咧，係、以美國嘅態度為取向嘅。根本上中國對俄羅斯嘅問題咧，唔係主要嘅，主要嘅係反美，最緊要你反美呢樣嘢咧。就最得到北京的歡心。你而家烏克蘭戰爭拖得越耐，北京認為你是兩虎相爭。雖然即係烏克蘭係最唔著數嘅，即係戰爭喺佢嗰度打，佢冚冷爛曬，死人冧工。俄羅斯咧都係消耗，而且佢係受制裁，係好受傷。但係越打落去咧，有樣嘢就係歐洲。各國嗰啲矛盾啊，佢不斷都浮現出嚟。咁中國咧，仲可以置身度外。其實喺佢嗰盤大棋當中，反美係第一。佢認為烏克蘭戰爭對佢嚟講咧，個傷害並唔大嘅。 我諗喺仲有從國際法嗰個角度睇啊，譬如嗱中國。在整個俄烏戰爭裏面的取態為什麼這麼我用曖昧兩個字呢因為其實中國是一直都說我要成立一個叫 non-intervention policy 在國際法有一個叫不干預政策的就是說國家的主權至上一個國家的主權你不可以影響一個別國的外交內政不得的這件事中國一直都堅持的當然也是台灣原因因為他說台灣永遠都是中國的內政你不要插手同佢一貫以來講呢一個不干預原則係一致嘅。嗱，俄羅斯好明顯同烏克蘭係兩個獨立國家嚟嘅，因為佢哋都係聯合國嘅成員嚟嘅。如果 都係中國嘅戰略夥伴， 都係戰略夥伴添。俄羅斯係烏克蘭係大老友添，仲要係咁。所以如果佢喺呢度上面唔跟翻自己一貫嗰個講法，喂，我唔支持你侵略別國嘅咁。他不可以講得太大聲， 其實都冇定性為侵略添啊！ 係係， 一路都做承接啊！普京所講嘅叫特別軍事行動， 佢話啫， 咁講啫。 咁所以喺呢個角度睇咧，其實中國點解又係用佢嘅模糊策略啦？即係喺對待成個俄烏戰爭係有少少模糊嘅。但係我反而阿劉生，我想講翻，即係你頭先講到中俄嗰個關係啦。但係最新嘅發展當然就喺。東澳之前他們講的那個合作啦是沒有底線的、哦、那這個你又怎麼看呢即會不會是跟以前那個合作 一會先說聽一首歌《Yellow River》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到北京接见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赞扬他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中央对他充分信任。习近平又说，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爱国者治港发挥决定性作用，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需要，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定当不负中央信任和市民期望。另外，总理李克强早上向李家超颁发国务院令，任命他为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克强说，中央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有继续防控好疫情。本港新增27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8宗输入个案，再多两名病人离世。中环两间酒吧 Central 同 Iron Ferris 嘅群组分别新增8宗同11宗个案，群组累计分别有23人同22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又发现，有两名顾客曾经喺今个月嘅21号晚上，先后光顾呢两间酒吧。另外，再多4宗怀疑 BA.2.12.1 嘅变种病毒个案，其中3宗嚟自鲗鱼涌康景花园资助嘅一个家庭。呢一座大厦早前有个案涉及太古城三期麦当劳群组，当局仍在等待全基因分析。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听日起实施，要进入指明处所，一般人士需要打齐三剂疫苗。陆续有市民到接种中心打第三针，有营运接种中心的医疗集团表示，近2-3个星期接种量不断上升，较之前升大约50%至70%，超过80%人是打第三针。有餐饮业界估计，短期生意会受影响，因为仍然有不少市民未打第三针，端午节和父亲节的生意可能会较之前母亲节的生意额少1%至20%。元朗八乡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40岁男子在回收场工作期间受伤不治。警方在下午4:30接报，指粉锦公路打石湖村一个回收场，一名工人在工作期间脚部被机器夹住，救护员到场证实男子已经死亡，劳工处已经派员到场，并且调查意外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有些市民的精神健康都可能受到影响。理大神经心理学讲座教授沈浩强， 在疫情里面，长者都遇到很多的困难，譬如以前去社会中心啊，跟这些朋友玩啊，他们最辛苦就是比较出街，就觉得很闷，就觉得即是孤立了在这里。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报告，对方装备

中共的法定接班人写入党章的居然叛国投敌，死在外国，啊，这个是913，跟着毛大病，病到要生要死，据说话都话跟周恩来讲，哎，靠你了，我不得了，啊，即是病得这么紧要。但是呢71年10月入联合国，哦， 是啊， 这个又是大到不得了的事，啊，原来联合国是不认你的，只认这个中华民国，现在踢了中华民国，要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其实在毛重病的时候很难理解，即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 一言九鼎的，他说了算的，他否决他就是否决，他肯定就肯定，为什么重病期间居然入联合国，啊，跟着呢到1972年1月陈毅死就不是什么大事，毛泽东 去吊丧就大事，而且那天 中国入联合国之前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田中角荣，啊，他也都宣布来个这个访问中国， 他当然不会执书啦，即是被你拿了着数喝头啖汤，他最后都抢了头啖汤嘛，即是陈毅这个丧礼毛泽东去呢，据即是后尾的知情人讲，毛泽东是突然决定的， 穿着睡袍去的， 不但 大外衣， 不但是穿着睡袍，睡袍下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赤裸裸的，在参加这个丧礼当中呢，他是冻到重病的，肺炎的，那几件事加在一起，突然二月份他都未病完，那一重就来了，咁然後又談判，當然係周恩來出面啦。最後上海公佈，即係呢個中美建交呢一步啊，走出呢一大步，即係從反美帝反到絕嘅，打生打死，雙方死成百萬人嘅。咁呢個大變化，居然當中插入咁多國內國外嘅大事，即係到而家仲係好多係謎團。兩位點睇？ 那個，我想如果講係講國運的話咧，佢嗰個國運咧就變咗就成個扭轉曬，因為你喺呢個乒乓外交嘅即係個前夕嘅時候咧，當時就毛澤東咧就揾四位在世嘅老元帥，佢哋咧就去傾過個形勢噶嘛，咁四位老帥最後咧就打個報告俾毛澤東。如果我哋同時又對付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同時又對付美帝國主義咧，我哋要逼上喜馬拉雅山噶啦。所以喺嗰陣時裏邊咧，變咗就呢個尼克遜裏邊咧，佢嗰，那個即係派嗰個基辛格嚟嗰個訪問咧，其實就喺華沙度咧嗱談咗之後咧，又透過兩個中間人，一個就係巴基斯坦當時嘅總統葉海亞。仲有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透過呢兩個中美之間都吃得開嘅中間人咧，去傳遞消息，咁先至有呢個基辛格啦，就喺呢個伊斯蘭堡嗱，巴基斯坦首都嗰度咧辦普通，就飛咗嚟北京有呢件事情啦。 呢個運作，但喺國際戰略上面咧，一拍即合。 係啊，就係，是，因為大嗰陣時 大家都需要反蘇， 蘇聯咧咄咄逼人啊嘛，咄咄逼人嘅時候，即係嚟個變咗咧就即係。佢哋毛澤東啊，熟讀《三國演義》嘅，東連孫權啊，北拒曹操，咁佢咪梗係嚟個，即係變咗咧，就走去同呢個美帝裏邊咧去講和，就對抗呢個蘇聯，因為蘇聯佢同中國有4000公里嘅邊界啊，亡我之心不死啊嘛，所以即係1969年嘅時候，珍寶三月珍寶島呢，這個就衝突，八月鐵列克提地區衝突嘅時候咧。同埋再加上咧，布列茲尼夫準備對中國實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啊，尼克遜同埋呢個基辛格就制止咗佢呢個圖謀咁樣，咁所以係一連串嘅嗰個促使中美行埋一齊，就改變世界嘅一周。 點解要提到即係從開始71年、72年提啲老話重提咧？就係因為要比較，你頭先都講咗啦，中日係遲嚟先上岸，中日本來咧。是没有这个意思的，但是看美国一行了，喂，你既然你都开了，我当然来了，因为1971年10月入联合国是全世界都觉得比较愕然的，突然美国反台，台湾全无准备， 咁但係美國行咗呢一步以後咧，佢係付出咗好大嘅代價。你睇俾台灣鬧到而家， 係啊， 呢個背叛嚇、啊，即係意識形態上面，你係政治不正確、嗯、啊！你點解會同呢個反美帝嘅握手？咁啊，大家都喺一嚿雲嘅時候，但係你又行咗一步又唔行咯喎。你又拖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先建交、哦，中間咁長嘅時間拗來拗去，其實就係我哋今日講嗰個主題，就是、台灣問題未解決。但係到到79年1月1日係咪就解決呢？都係冇解決，大家仲係互相扯貓尾。只不過即係開始基辛格就用咧，即、就、係、是、台海兩岸，大家都話都係一個中國，即係攞呢啲咁樣嘅含糊其詞，攞。即係語言藝術嚟放喺咁嚴肅嘅法律文件上面，就叫做即係捋捋你算數啦。但係到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仍然未解決台灣呢個問題。 咁、佢因為點解佢當時即係喺1978年12月18日咧，中共11屆三中全會嘅時候咧，佢鄧小平佢哋就提出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終止咗毛澤東嘅階級鬥爭為綱。咁唔單止話同美國建交添，並且跟住手裏面嚟講咧，建交之後咧，佢就喺1月28日到2月6日啊，去訪問美國，跟住翻到嚟講就即刻喺27日就對越南咧就自衛反擊戰，咁呢個就投名狀，我哋要解局改革開放啦，係嘛？鄧小平仲對呢個李慎之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講，中國對。系依家对外嘅关系最重要系对美国嘅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系对美国开放。你睇下战后几十年嘅历史证明咗，边个国家同美国关系搞好咗，边啲国家都富起嚟。佢哋呢个指导思想底下咧，咁样一揼你个越南，表明咗我哋再唔用意识形态嚟到划线，我哋系以事情嘅是非曲直本身嚟决定我哋嘅立场。 冇咁漂亮。一句話向前看， 係啊， 啊就係、是、唔打打鬥鬥啦，啊和氣生財，係 啦， 就係、是、咁意思啫嘛。其實係 唔係前後個前任 money 個前？ 其實前後呢個判斷咧，毛澤東同鄧小平，毛澤東係打抗美援朝，鄧小平係打呢、這個中越邊境反擊戰，我認為就都係冇必要嘅。 系啊， 都系冇必要嘅。 投名状都系投名状。 事实系乜嘢呢？事实系李克松访华嗰阵时咧，有一个比较吊诡嘅问题。你李克松访华开始基辛格去扯皮条，嗰啲冇所谓啦。你系作为国安顾问，你做呢啲比较秘密嘅嘢冇所谓。但系到真系要签公报嗰阵时咧，系两国外交关系啊嘛。你外交部长去边咧？国务卿罗杰斯成个。等埋一边， 系啊， 成个等埋一边，佢真系得闲到咧，要揾纪鹏飞、王华佢哋倾偈，倾咩咧？倾话喂，我好拗头、哦，当初即系打日本仔嗰阵时候，我哋即系好朋友嚟噶嘛，血肉相关噶嘛，点解一下就反面？你要反你反得咁彻底咧？我就奇怪，即使你系嗰阵时亲苏一面倒。你一面倒唔使同西方就一面唔倒啊嘛！聽講斯大林都話啦，話你同我建交，我冇嗌你唔同英美建交、啊，你何解整得咁撇脱咧？啊，即係羅即係當時羅傑斯佢作為一個正式嘅外交官， 佢國務卿嚟噶嘛？ 係啊，佢同中國傾嗰陣時咧，佢係傾呢啲係就係國際法嗰啲嘢。 嗯。 其实佢就根本冇资格倾，点解咧？佢唔了解中国，中国唔讲法噶嘛，大佬。你见到即系一个总统去到外国去，即系进行国事活动嘅时候，半夜三更，嗰边嘅党主席话我要见你，你就去见嘅。 哎、你唔好忘记、哦，入去中南海见毛泽东嘅时候咧，系尼克逊同埋基辛格啫，罗杰斯冇份去 嘅。咁咪就系咯。 两位拍档，我都想补充一点咧，头先提到70年代，71年啊，中国加入联合国嗰个咁突然嗰件事，其实当时如果大家仲记得咧，中美咧同台湾啊，嗰个叫中美，不过嗰个中系台湾嘅中，系有一个共同防卫协议嘅。 嗰、那个系1954年 系啦， 年十。 一月簽嘅， 冇錯啦。當時係駐軍添嘅喎，當時未駐軍喺台灣嘅喎。咁但係點解突然間喺七一年入聯啊？中國入聯啦。咁啊，跟住美方咧就話啊，對唔住喎，台灣，我用個 termination clause， 我哋可以取消呢一個防衛協議，咁就取消咗嘅。但亦都唔係即刻嘅， 係慢慢 係啦。佢有個十年嘅， 佢嗰個中美當時嘅建交有附第三個條件嘅，六個字 係 斷交。因為跟中華民國斷交啦，第二就撤軍，就是駐軍要撤；第三就廢約，就美蔣共同防禦條約， 就冇咗啦， 稱之為都要廢埋。 咁冇咗呢條條約之後咧，先正有今時今日嘅台灣關係法。就係冇咗呢一條條約之後咧，美國就我立翻一條本地法律咧，就要嚟保障你台灣 國內法， 冇錯啦， 國內法， 國內法去睇到一條國際條約嘅，呢、這個就係當時嘅歷史。但係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嗰幾年間發生嘅事件係。 即係好多重大嘅事件，甚至即係中國人治嘅社會裏面咧，毛澤東嘅身體咁壞， 嗯， 其實唔即係如果作為佢嚟講啊，佢處理事情嗰陣時候，林彪走嗰個係為之為大嘅事， 係啊， 佢要理順呢條，因為林彪死唔死唔係問題啊，林彪一死，我呢個文化大革命嗰個意識形態點再撐得落去咧？ 成個崩塌曬啦！佢已經係由神台上啊！这个被人掹回来的已经。 他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件事。就是 他批林，当因为林彪衰到极的，他是好到极的、他是上当受骗的。但是怎么批呢？首先一个林彪是左定是右呢？很难搞、啊。 周恩来开头就判断就说极左，后来老毛觉得批极左会批到自己头上，所以又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样 又是玩语言艺术， 是的， 说形极左而实极右， 是 的，喂，这样都兜得转。那就是我讲了，周恩来你和江青那帮人你就 去做文章了，怎样都跟我转这个弯。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林彪他的仔林立果和周宇柱、李慧顺那班友仔写那份五七工程纪要，他又有提到什么呢？有提到苏联核保护伞，苏联核保护伞、所以他的飞机向北飞去呢，也都是即是说的投敌叛国，就是这样，就是投就投什么投靠苏修，而且他五七工程纪要讲明是核保护伞，即是谋求苏联的核保护伞，所以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又都可以拿来即是跟美国讲嘢的时候啊，我冒着很大的阻力的，我都能够冲破这个阻力跟你们友好啊。 其实他就不必担心的，在这个美苏两大国中间呢，中国一早就可以左右逢源。即是我在这里虽然是渣渣地，但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咁上下嘅国土，都有八亿人口喺度，咁你都唔能够小睇嘅。我归边边咧，边边就肯定好着数。所以佢自己就将自己呢个优点隐瞒咗，睇唔到。佢仲要去投名状，仲要去投靠，其实完全冇必要嘅。到今天为止都一样。 咁就全靠1969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同八月嘅铁利克提地区冲突嘅事件里边，再加上布里兹尼夫要对你实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呢三样嘢就敲咗佢警钟，所以佢先至觉得要研究同美国改善关系，就系咁样啊嘛。 嗱，你如果讲到呢点咧，又有啲比较吊诡嘅事情吓，咩心挖洞，广积粮不清霸，心挖洞咧就系、是。阿刘生，你所讲对付呢个核 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根本冇用嘅。如果就算核轰炸，苏联一定系炸你个核基地，将你的核设施全部炸晒，即系等于而家瞄准北韩咁。如果真系炸你，点会去炸大城市啊？冇呢个意思噶嘛。 但系反过嚟，尼克逊大翻布里兹尼夫，佢直情通知呢个苏联驻呢个美国嘅大使多布尼宁啊，讲你如果胆敢向中国发射核导弹，你一起飞，我就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哋就会禁制向苏联134个战略目标发动呢个嚟讲核打击。咁样一下子一抛过去，布里兹尼夫先缩沙啫。 大家都系客鸡，大家都系客鸡， 玩 show 嘅。但系咁呢个即系两位拍档咁精彩嘅，即系中俄历史关系咧，即系去到今时今日，我上一节提过，而家佢哋新讲个讲法就系所谓合作冇上限。咁究竟其实？ 是根本是不是跟以前是颠覆了以前的关系呢？定义话亦都是语言上的 正常。我想问你啊，呢啲说话根本不是法律语言嚟噶啦。 唔系啊，呢、這个直情冇晒底线啊！你中逻辑 都唔啱。 中俄嘅关系咧，发展无止境，合作咧就冇禁区。 系 咁，你变咗咁样嘅时候咧，就后嚟咧先至即系由阿秦刚嗰啲咧去兜底。就有底線嘅咁樣， 佢個講法咧， 你嗰個秦剛係乜嘢身份啊？你有咩資格兜底？你講嘅説話有咩份量啊？ 係咯，一個外交部副部長級嘅人馬。 佢嘅講法咧，其實話中俄不結盟嘅，即係雖然佢話冇上限， 但 係 佢 又 咩不結盟？佢仲有一句啊，不是盟友就勝似盟友啊！你知唔知啊？佢仲有呢句嘢、啊， 所以係好模糊的。 去到盡 啦， 呢啲正式嚟講啊， 呢啲係叫吟詩， 唔係咯？ 啊，呢啲係文學語言。绝对就不是法律语言， 你国与国的关系是讲国际法的嘛，国际关系是准则的嘛，要讲联合国宪章的嘛，要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嘛，你全部都颠倒晒。 你如果讲两国是有这个盟友的关系呢，你一定有一条嘢，有头的，有做带的，有做耳的，不可能两个都是头的。即如果一事当前真的爆发了战争，以哪个为主？呢、这个系好重要嘅。 从标为主之外，仲有一样嘢讲性质啦。嗱，你比如话，假定我哋中国同俄罗斯有住个军事同盟嘅关系咧，只不过就话你俄罗斯受到人哋侵略嘅时候，我哋中国有义务、有责任去撑你。但系唔系话你去侵略人哋，我都有责任、有义务去撑你噶嘛？呢、这个又都要讲个性质噶。 我话撑你点撑啊？啲细节魔鬼就收埋喺嗰度啦。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星期二是题目叫做端午节同不远，年年都讲㗎啦。岑日飞飞哥同邱日同埋呢个潘国森，咁下面我哋又睇到 K 哥喺度啦，那些年咁听埋佢啲靓歌先瞓觉。最后呢咁就听邓丽君嘅名曲啦，漫步人生路。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